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《独孤篇》第三集。偶然两个人都在家的话，杨如清会提着酒菜找独孤行喝酒，喝到半路，杨如清很容易诗兴大发，独孤行听他在月下吟得抑扬顿挫，自己基本上却听不懂几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两个人之间还是挺有差距的。独孤行年少的时候没有机会识字，在从军之后又四处征战，如今也只能算是勉强说粗通文略。好在杨如清不在意这个，反正在他看来，天下一半以上的文人都属于粗人，何况是武夫。但吟得多了，独孤行也听熟了一些，每每听到他念那些什么醉里挑灯看剑、梦回吹角连营、沙场秋点兵之类的诗句，虽然不大明白词句要表达的意思，却能体会到那些缅怀峥嵘岁月的情怀，忍不住豪情顿生，下场舞剑。独孤行的剑法是陈泽明也称赞过的，招式耍开了，那叫一个水银泻地，泼水难入。杨如清看了不停的喝彩，对月小酌，有诗有剑有酒，这酒喝的就分外有滋味了。在这院子里，岁月悠远，人心宁静，他们都觉出了那份恬淡，忽视了其实两个人分属两个阵营，将来总有分道扬镳的一天。得知陈泽明出征后，杨如钦提出了一个让独孤行完全意想不到的要求，他想入宫看看萧定。独孤行很沉默，这样过分的要求，杨如钦实在不该开口，这是在为难自己。可杨如钦非常积极地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他试图让独孤行相信自己必须见一见曾经的君王。 那是我身为臣子唯一可做的，这是忠，是义，是情，而这样的会面与形式没有任何影响，只是尽一尽我的心意。这事情对独孤兄而言不过举手之劳，却能安两个人的心，一个是我自己，另一个当然是被困的废帝。独孤兄，你也曾是他的臣属啊。 杨如钦瞅着他的眼神颇有一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，导致独孤行觉得自己果然禽兽不如起来。最终独孤行拗不过他的长篇累牍，将乔装成兵士的杨如钦带入了静华宫。然而在回来的路上，独孤行越想越气闷，到底遏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了。他逼着杨如钦发誓再不做这样的事情，否则便死在自己剑下。这份气恼既对着杨如钦，也对着他自己，他满心不安。 你明知道这事有多对不住大人，怎么还是鬼使神差的做了？杨如钦这张嘴太厉害，死人都能给你说活，绕得你发驴音再卖了你，还能让你死心塌地的帮他数银子。 杨如钦笑眯眯地发这个誓，听完誓言，独孤行才能安心一些。他突然有些疑惑，自己为什么要救这个人，平白陷入这样的田地。这场闹剧让他无端地产生了一些憎恶感，他不知道此刻觉得厌恶的是杨如钦这个人，还是眼下这混沌一般搅不清楚的交情，或者其实他恨的根本就是自己。他知道自己确实能够希望现在的生活能继续，否则杨如钦不会这么轻易得逞。杨如钦的到来给了他太多的改变，他因为一些从未体验过的柔软而变化了，但这变化他自己并不喜欢，相反他有一种悬空般的惶恐。接下来的局势瞬息万变，萧瑾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冷落陈泽明，独孤行看不透理由，但看得到现象。这一天他与杨如钦扯到这件事，杨如钦虽然一介布衣，但与士林众人来往密切，对形势的了解远胜过身处其中的独孤行。 陛下对陈将军起了疑心，这不是好兆头，弄不好就是身败名裂，尸骨无存的下场。 独孤行很厌恶他勾画的这个远景，试图把话题引开， 但杨如钦的情绪已经被这个话题勾得沸腾起来。 陈将军，要完了。 独孤航猛地站起来，刚才他毫无疑问地在对方眼中看到了跃跃欲试和不怀好意。杨如钦就如同嗅到了肉味的狼一样，难以掩饰自己的欲望和亢奋。独孤航一直埋藏在心底的那些痛恨和质疑突然就爆发了。他憎恶杨如钦这个表情，这个神情使得独孤航突然清醒地意识到，其实这个人与他分属两个阵营。 我们是敌人。 独孤航拔出剑，用那雪亮的三尺清风封住了杨如钦打算继续下去的不明企图。他惧怕杨如钦的巧舌如簧会改变自己此刻的决定。他似乎从来不认识这个人似的瞧着他，直接喝令他滚出去。杨如钦定定地看着他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短短一段话会引出这样严重的后果。仅仅片刻之前，他们还相谈甚欢。那个对峙的沉默瞬间像一把利刃挥过锦缎，将他们美好而短暂的交情一分为二。那原本就是虚假的，独孤航却温情地希望那能够长久一些。杨如钦临走之前走近他，伸手搂了搂他的肩，温柔而担忧。 你自己要小心。 这个拥抱使得独孤航又有些迷惑了。他真恨这样软弱的自己。之后很久他都没有再见到杨如钦，直到有人举荐杨如钦再度入朝为官。杨如钦自诩风流才子，本来言谈风采都有过人之处，萧瑾一见之下果然是为之心折，立刻将他封为礼部尚书，官至三品。独孤航是知道这些的，他觉得真的是天不遂人愿。在独孤航看来，人和人要么是朋友，要么是敌人，这样不尴不尬的状态最是烦人。你说要是偶然碰上了，到底是装作看不见好，还是不认得好呢？还没等独孤航把这态度定下来，见面时杨如钦那边已经笑眯眯打上招呼了，笑容里看不出半点下戏。当着众人的面，独孤航也不好拒人于千里之外。杨如钦之后每次遇到独孤航总是这样很关切的样子，日子一久，独孤航不免有些内疚起来，倒是觉得之前只怕是自己小题大做，过分敏感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杨如钦拎着酒菜上门，把门敲开的时候笑着说他来赔罪。独孤航的手还撑在门叶上，一时间真是关上也不是，不关也不是，竟然愣了半晌。酒过三巡，杨如钦一如既往地开始发酒疯，他蘸着墨在院墙上涂抹挥毫，那是一幅山水，墨汁顺着墙往下流，淋淋漓漓。 我们结拜吧，我年长做哥哥，你年纪小做弟弟。 独孤航看多了他酒后失言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笑着。杨如钦见独孤航分明不把自己的话当真，居然真的回屋搬来香案，燃香斟酒，跪下来对天盟誓，要与独孤航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说完扯着独孤航拖过来，逼他照说一遍。独孤航看了他半晌，想要拒绝，却不知为何总开不了这个口，最终他撩袍跪下来，一个字一个字跟着他说： 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我与杨大哥今日约为兄弟，纵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 杨如钦瞅着他直笑，似乎是喝多了那种，不甚清醒。独孤航想着自己真是疯了，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有点欣喜，好像心里很踏实那种感觉。起身的时候，杨如钦一个踉跄差点摔倒，独孤航伸手去扶，刚接到人便觉得唇边一软，他害了一跳，猛地撤手，拿袖子往唇上擦了几下。 杨如钦，这就是你做大哥的样子。 有时候大哥还真是这么做的。 杨如钦喝得两只眼角都泛了红，天晓得他说的是醉话还是真话。 独孤航不是没有听过弃兄弃弟的传闻，听杨如钦这么一讲，头皮都炸了起来，猛地抬脚将那香案踢倒在地。杨如钦突然扶住了他的肩。 是玩笑，是玩笑，真是玩笑。 独孤航转过头，看到杨如钦一脸认真地看着自己，那醉意已经去了七八分。此刻杨如钦的眼神复杂，似乎颇有一些怜惜和不忍。隔了片刻，杨如钦放开他，朝他笑了笑，拱手为礼。 余兄向你请罪，这玩笑开大了。 第二天正是独孤航述职的日子，白天出入宫廷的人太多，所以进军换职通常都在卯时之前，大家都还在梦乡的时候，而且整个过程要赶在早朝之前完成。因为宿醉，独孤航差点就睡过了头，还是杨如钦把他叫醒了。独孤航急匆匆赶到宫门前时，伸手一摸，忍不住心中一跳，常年挂在身上的牙牌居然忘记带了，这个时候也赶不及回去拿，只能在进门领了一块普通校尉的鎏金铜牌才入了宫门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